愿得千佛常住世。供稿人：印函法师。上海下贤恩师是我人生转折的见证人。假如当年没有恩师慈悲收下我这个全身瘫痪、几近绝望之人，真不敢想象我今天会在哪里。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老人家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走上念佛求归极乐的绝路。我俗名叫张运增，胞妹张运之于1985年先我在来佛寺贤公老和尚座下剃度为尼。我个人出家因缘特殊，未出家前因受无神论的影响，什么都不相信，没有给祖宗上坟烧过纸，更没有去过寺庙烧香拜佛，曾遭遇数次险些要命的事故，但我并未觉醒，丝毫不知道回头。1982年，我得了偏瘫，两年间犯了三次，身体一次不如一次。犯第三次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我感到走投无路了，不想再让身心受痛苦的折磨，于是就买了两瓶安眠药放在床头，想随时结束生命。痛苦地熬到1989年，正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位佛弟子送给我两本书，一本《阿弥陀经白话解》，一本是《善财童子53餐》。当我把《阿弥陀经白话解》看到第17遍时，我才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佛求生极乐。此时我自然就想起了在来佛寺出家的妹妹，请她把我的情况介绍给贤公老和尚。没想到贤公二话没说，很干脆的就答应了可以收我这个偏瘫病人为徒。我跟师父说，我既没有钱也不能干活，只能自带一点口粮。1990年春节过后，家人送我先到来佛寺求受皈依，没过多久接着就剃度出家了。去寺院那天，随车带去了400斤小麦和100斤玉米。来佛寺有土地，师父每天都下地干活。我虽然带着粮食，可是每到用斋时间，还是感到不安，心里特别难受。于是就和师父说，这碗饭我不能吃了，我要回家。师父对我说，既然来了就别回去了，你可以在半夜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去大殿拜佛求忏悔发大愿，你的愿力若能大过业力，就自然能改变命运。时至今日，我写到这里还想大哭一场。如果不是师父慈悲收下我这个偏瘫病人，我肯定早就自杀了。我听了师父的话，每晚夜间12点前后 就独自到大殿拜佛忏悔，跪在佛菩萨像前，倾诉自己过去的种种恶业，发自内心的痛哭流涕，发大誓愿，祈求佛菩萨慈悲加持，让我在百日内恢复劳动。如果在百日内我能恢复劳动了，我发誓一定终身绝不还俗，时时处处树立一个合格的僧人形象，一生为佛争光，绝不给佛门丢脸。愿为众生奉献一切，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阿弥陀佛，果然是至诚感通。我这么一真诚的发愿忏悔，果然在三个月后就恢复正常，可以下地干活了。我今年已75岁，就在不久前的三月初三和初四两天，我还上到房顶干活呢。我是在2004年由师弟印智法师介绍到千佛寺的。当时我师父和师弟亲自送我兄妹二人，妹妹法名印之，到千佛寺。师父嘱咐我说，这里很艰苦，等于白手起家，古老的寺院如果不是真修行，那是住不下去的，护法神会找麻烦。我希望你们兄妹俩要真修真干，如果你们有福报的话，千佛寺慢慢会兴旺起来的。千佛寺道场非常清静，很少有外界干扰，最适宜清静念佛了。我日夜收看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光盘，最多一天能看12到13个小时，一天也没有间断过。我深信老法师讲的，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决定成就。我在寺院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听经念佛，无事不出山门，也不想让人认识我。对待外面流通来的经书和光盘，我都要先看一看，凡是净空老法师讲的或是老法师认可的才结缘流通，否则就绝不在本寺流通。总之，我们千佛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以印光大师和净空老法师的教诲为指导，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一定会谨记恩师往生前以身表法的深意，真正落实僧赞僧，绝不会辜负恩师的良苦用心。愿净空老法师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愿天下佛弟子和睦团结，同归极乐。因缘生岸，南无阿弥陀佛。听老人们说起过，千佛寺的历史比白马寺还要早。后来印寒法师说，他在寺院挖地种菜时挖出一块汉砖，上面有永平六年四字。去年墨学曾亲眼目睹了这块汉砖。佛教正式传入是在汉明帝永平10年， 公元67年。廉公大士记曰：吾心始可登绝路，有口只宜念弥陀。佛号万千犹患少，世缘半句已嫌多。印寒法师为人低调，甘于淡泊，尤其清正之气堪比直处韦陀。法师在寺院专有一房间，用来供奉其剃度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传戒师上为下贤老和尚和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三人的德相，为佛弟子确实做出了尊师重道的好榜样。墨学与印寒法师相识也有十个年头了，深知法师冷峻的外表下实是古道热肠。法师不但听经念佛极为精进，化导众生也是极为严谨。记得2008年秋，我二人喝茶聊天，说起清初大将军年羹尧书房的一副对联，法师欣然起身去找纸笔，要把它记下来作为座右铭。七连曰：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难道女娼。